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是由八号防线的后卫中队杨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啊，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因为德国队第一轮输给了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又击败了捷克队，获得2连胜。所以德国队必须击败中国队才有一线生机。和中国队的比赛就是德国队的生死战，因此他们势必要死磕中国女排。对于对手的凶猛态势，郎平表示全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德国队由利普曼和波尔领衔，全队技术全面，有相当不错的防守能力，而生死战的性质让德国队又多了一份顽强。两个队开局就短兵相接，冲击力猛烈的德国队以10-8领先，朱婷依然无人可敌，德国队哪怕用3人拦网都感到有些吃力。全场比赛朱婷荣获得分王，充分说明中国队主要得分点在朱婷身上。德国队多点拦防到位，也逼迫中国队把进攻点集中到朱婷一个人身上。朱婷在爆发，中国队也在追分，但是快速硬朗的德国队依然以19-16领先，而朱婷还要参与一传和防守乃至串联细节，这让他感到了疲惫。中国队只有朱婷一点攻，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要做出改变了。郎平是擅长不断求变的人，本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就有变化。郎平并没有使用第一场比赛主打的主攻手张常宁，而是用李盈莹和朱婷搭档主攻线。然而中国队第一局就比较被动，虽然朱婷在努力，但是全队始终处于落后之中，整个气场似乎都不在中国队这一边。于是郎平用姚迪换下丁霞，从组织方面加以改变，同时又用曾春磊换下龚翔宇，目的是让曾春磊的技术和经验改变节奏。换人奏效，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9-20，逼迫德国队主帅科斯洛夫斯基叫了暂停。德国队发挥足够出色，又以21-19领先。郎平又用刘晓彤换下李盈莹，目的是稳定一传，然后要求全队从网上 压制对手。闫妮拦网成功，曾春蕾进攻得分，两员老将不负众望，中国队以22-21反超。随着曾春蕾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以25-22艰难地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李盈莹再度登场，和朱婷搭档主攻线，接应换上了龚翔宇。郎平深知曾春蕾有的时候是来解决问题的，而她的体能不足以和对手拼满全场。朱婷、李盈莹和龚翔宇三叉戟进攻打开局面，中国队以17-13保持领先。对手通过发球打乱中国队节奏，把比分追到了22-23。郎平迅速叫暂停调整，气氛相当紧张。在龚翔宇后攻让中国队以24-22拿到局点之际，郎平突然换上曾春蕾，曾春蕾发球一球定乾坤，中国队以25-22再胜一局。第三局，德国队不断给中国队冲击，尤其是用发球破坏了中国队的一传体系，从而以11-6领先。为了稳定一传，郎平用刘晓彤换下李盈莹，全队顽强地把比分追成14-16。然后德国队发球带动拦网，中国队糟糕的一传导致全队被动，德国队以25-21扳回了一局。这也说明德国队熟悉了中国队的阵容和打法。交换场地的时候，郎平和赖亚文交换了一下意见，于是中国女排又一次做出了改变，这次主要是轮次的改变。轮次一变，德国队一时对不上位置，中国队迅速的以25-15拿下本局，结束战斗。德国队队长汉克说，我们用发球和反击压制中国队，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队太强大了。德国队主帅科斯洛夫斯基直言，我们发挥得非常出色，也给了中国队足够的高压，但是郎平的指挥的确是神奇所在。郎平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德国队的发球和有效的防守给了我们很大的阻力，我们比赛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当一传不好导致无法组织快攻的时候，全队三点强攻就尤为突出，队员表现非常顽强，我们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做得更好。中德两队进攻得分都是56分，但是在拦网方面，中国队以12-6绝对超出。虽然全场只得到了3分，却分分关键，曾春蕾起到了解决问题的作用，表现非常出色。曾春蕾说，这就是奥运会资格赛，每一个对手都很难打，赛前我们进行了困难准备，想了一些办法，所以比赛中发挥的还比较从容。我们的一传受到冲击之后，全队不能仅依靠朱婷一个点，大家都需要想办法在多回合的比赛中寻求更多的机会。教练让我出场，我就把每一个细节做好，争取给场上主力提供最大的帮助。接下来的对手土耳其队更难打，我们需要更加严谨。中国队以3-1力克德国女排，将和同样是两连胜的土耳其队争夺本赛区唯一一个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姑娘们，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一步之遥。东京，我们来了！这是中国女排拿到国际排联颁发的东京奥运会邀请函的集体呐喊。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乘风而来。之前中土两队各自取得了2连胜， 因此这场比赛就是挺进东京奥运会的决战。朱婷过去效力过土耳其联赛，土耳其队的许多球员和主帅古德蒂都对他十分了解，同样郎平对土耳其队的情况也了如指掌。面对一场决定东京奥运会资格的关键比赛，两个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首发阵容。中国队首发阵容，二传手丁霞，主攻手朱婷和张常宁，副攻手闫妮、袁心玥，接应二传龚翔宇，自由人王梦杰。有人问郎平，为什么上一场没有出场的张常宁这场比赛就出场了？郎平诙谐地说，之前没让他出场就是为了打这场比赛。言语之中，郎平透着一股志在必得的气势。中国队赛前准备的太细了，对每一名土耳其球员的研究都做到了极致，这种针对性部署压制住了土耳其队。同时，中国女排作为世界顶尖强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时刻，早就练就了一颗大心脏，这是仍然在崛起阶段的土耳其队所缺乏的。赛后，土耳其队埃达就直言，我们在比赛中感觉压力巨大，中国队是一支非常强硬的队伍，他们也一直给我们施加压力，导致我们并没有打出所有的实力。就是这种全场压制让土耳其队喘不过气，伴随着朱婷高难度后仰调攻得手，中国队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而主帅郎平很罕见地站在场边挥舞着拳头激励大家，全队丝毫没有东道主背负的主场压力。两强相遇，勇者胜，中国队一往无前的气势形成了压倒性优势，25-18横扫第一局，水到渠成。全队进攻摧枯拉朽，拦网似泰山压顶，火力全开的中国女排以25-12更大的分差横扫第二局。古德蒂不断的调整，但是中国女排完全打疯了，二传手丁霞都能接连的扣杀得分，说明中国女排燃爆了。又一个25-18，中国女排拿下第三局，比赛就这样结束了。丁霞说，场上出现了机会，我也没有犹豫，干脆的下手扣杀了，本场比赛我放得非常开。丁霞的话不就是全队彻底燃爆的写照吗？自始至终，郎平没有更换一名球员，因为他和全队都已经沸腾到了不可阻挡的程度，似乎开着一列中国高铁一路向东，直奔东京。中国队拦网得分10-4超出，进攻得分43-33超出，而土耳其队的失误送分高达19分，中国队的失误只送了8分，可见对手早已崩盘。土耳其队的主帅古德蒂直言，说实话，我们现有的实力战胜中国队的概率比较小，中国队对比赛的把控能力超强。我不满意的是，本次比赛队员发挥的水平在我们平均线以下，这说明我们还不会在高压之下发挥出高水平。和实力强大的中国队竞争，让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古德蒂真实的语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排能够以横扫之势取胜的原因。郎平说，我们对比赛准备了很长时间，队员的表现也是一场比一场好，有前两场比赛的热身，全队逐渐进入状态。一场在所难免的鏖战居然让中国女排演绎成3-0完胜。 伴随着土耳其队的崩溃，燃爆的中国女排昂首挺进2020年东京奥运会。其实以三连胜挺进东京奥运会在郎平预料之中。他说，我想恭喜我们的团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这一个月来我们的训练比较严格，特别是在整体配合方面，每一天都在进行认真的准备，队员表现得非常好，特别是在防守方面，我还是很高兴的。我们的防守和串联有进步，不过这只是进入东京的第一步，日后我们还会遇到非常多的强队，需要我们在整体实力和个人技术方面不断的加强。你总也猜不到郎平下一步棋怎么走，似乎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牌的。这是和郎平交锋过的众多对手的感慨，郎平总是比别人多想了 0.5 步。就是利用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郎平用所谓的全部替补出战，为他搭建了一套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合理的阵容，打下了基础。这次征战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又有不少人频繁质疑，为什么不用在总决赛中攻击力出色的刘艳涵，为什么刷下了锐气十足的胡明媛，甚至为什么把副攻手王媛媛和郑义新选进阵容。这些都是优秀球员，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一次郎平选择了技术全面的战术体系型球员，从而保持整体战术的流畅和连贯。事实证明，郎平的决策又成功了。之前还有不少人质疑郎平为什么要用老将曾春蕾，然而对战捷克队的时候的稳定军心，以及对战德国队时候的两球定乾坤，充分说明郎平用兵恰到好处。还有不少人质疑二传手姚迪，说他传球组织和脚步移动太慢，然而郎平在和德国队的比赛中处于逆境的时候启用姚迪，确实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不管选择谁进国家队，谁出场，郎平自有主张，如果没有自己的个性，那就不是郎平了。我们还是要尊重主帅的选择，因为只有主帅最了解自己队员的情况。至于怎么评价最合适，很简单，那就是胜利。我有的时候对一些细节也不理解，甚至看不懂，但是郎平曾经戏言，你们都能看懂，那么还要我干嘛？郎平的幽默之中也透着智慧，借用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2019年世界杯是郎平在本年度的第三步战略，中国女排要把自己的最佳竞技状态呈现在世界杯赛场。为了能够取得优异的战绩，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在北京进行了科学的备战，精益求精，一切从实战出发，没有人敢放过自己。2019年8月25号下午，在韩国首尔结束的2019年女排亚洲锦标赛第三名争夺战中，助理教练包壮率领的中国女排二队顽强作战，最终以0-3输给了金软景率领的韩国女排，位居本届亚洲锦标赛第四。中国女排亚洲锦标赛第四的这个成绩符合出战的阵容实力。在整个亚洲锦标赛过程中， 包壮率领的中国女排打得非常顽强，3-2力挫日本女排，堪称经典。和阵容鼎盛的泰国女排也是一路拼到最后惜败，没能挺进亚洲锦标赛决赛。在第三名争夺战中，中国二队0-3输给韩国女排也在情理之中。姑娘们所表现出来的斗志和精神得到了全国球迷的一致认可。然而郎平并没有放过亚洲锦标赛。全队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8点，队员和教练员都准时来到训练馆，而郎平早就在这里等待大家。看到大家都到齐了，郎平招呼大家集合，来，孩子们，集合了，没几天咱们就该出发了。郎平所说的出发，就是指征战世界杯。我原来以为郎平要鼓励一下大家，对亚洲锦标赛做个轻松的小结，谁想到郎平的训话非常直接，说的全是问题。亚洲锦标赛结束了，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我们自身的失误偏多了，尤其是连续发球，我们能不能控制自失？我们能不能一口气发出6-7个好球？发球要有一定的攻击性，发菜球没意义。对方一暂停，我们回来就发球失误，相当于送了对手一分，人家的战术就成功了。郎平的声音并不大，但是队员和教练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和泰国女排那场半决赛，中国女排整体实力处于下风，但是郎平却说，我们的胜机始终存在，输就输给了自己，而不是输给了对手。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中国女排的训练是如何安排的？这次世界杯中国女排表现如何？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